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递了个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节目，我是贺林。这时段的节目当中，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浩洋将为大家分享著名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王子》节选。 小王子节选。我就这么孤独地活着，没有遇到过一位能和他推心置腹交谈的成年人。直到6年前，我的飞机在撒哈拉沙漠发生故障，发动机里不知什么零件坏了，飞机上既没有机械师也没有乘客，我只得单枪匹马自己试着进行修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考验。飞机上携带的饮用水很有限，只能维持8天。第一天晚上，我睡在远离人烟的沙漠里，感觉比一个漂浮在海面上的遇难者更为孤立无援。可是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有一个奇特的轻微的声音把我吵醒了。请你们设想一下，当时我是多么惊奇。那声音对我说，请你给我画一只绵羊吧。啊，请给我画一只绵羊。我豁的一下跳了起来，就像被雷击中了似的。我使劲揉揉眼睛，仔细查看四周，我看见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小男孩，他正认真地瞧着我。我非常惊奇，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这显形的神童。请你们不要忘记，那时我正离人间世界108000里，而我眼前这个小男孩看来并不像是迷路的。他不疲惫，不饥不渴，也不认生害怕，他丝毫不像一个在荒凉可怕的沙漠中迷了路的小孩。当我定下神来能够说话了，就对他说，怎么回事？你在这儿干什么呀？他用轻柔的声音郑重其事地重复着他那个要求，请你给我画一只绵羊。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晴见多云，24度到12度。八达岭长城晴见多云，18度到6度。延庆龙庆峡晴见多云，19度到6度。 平谷金海湖晴见多云，22度到9度；怀柔红螺寺晴见多云，21度到8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见多云，20度到5度；密云云蒙山晴见多云，20度到4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晴见多云，23度到11度；门头沟灵山晴见多云，17度到5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午后1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帆。十一假期的节目我们就从今天正式开始了，大家对于这个假期是怎么安排的，我想更多的朋友可能已经在出门的路上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十一国庆节的当天啊，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就更加重要了，因为还有很大一部分朋友可能没有出远门，或者就留在北京咱们一起过节。这个好天气，这样的好的季节，到哪儿去看看风景呢？其实对于咱们北京来说啊，各个地方都是好地方，尤其是公园，这是咱们北京市民们平时休闲的一个好去处。可能有一些公园啊，在您家门口，离得比较近，经常会去；有些公园呢，觉得路途稍微远点，所以大家可能好长时间是不是没有去过了。今天和明天两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好好了解一下咱们北京公园在最近一段时间，在国庆长假期间都有哪些活动和安排，有什么样的好的景色。首先我们欢迎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刘洋，欢迎刘洋。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办公室的刘洋。 欢迎来自西山的刘洋。坐在刘洋身边的，这是来自咱们百花山保护区的静涛，欢迎静涛。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花山保护区的静涛。十一欢迎大家到百花山来登顶， 太棒了。静涛此时此刻说的话就是，如果您这块正在往百花山去的路上，或者您正在百花山玩着呢，您可以听到来自百花山主人的欢迎词。 欢迎大家。 咱们今天说的这两个公园啊，刚才我在想，我说你看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我们可以听到公园两个字，百花山保护区咱们其实也是公园的性质，对吧？ 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是资源呀，各种资源 更多了。哎，那咱们不妨就跟刘洋一起先听听静涛他们那儿的情况怎么样。 好的好的， 咱们更多的了解一下。我刚才说了，百花山其实对于城区的朋友来讲，可能有些时候啊，因为工作压力太大，节奏太快，好长时间没去过了。静涛好好跟我们说说啊，百花山最近这些年是一个什么样的美景，关于这个十一假期咱们的百花山有什么的安排，好吧？静涛。 好的好的好的， 先给我们以主人的姿态介绍一下百花山。 其实呢，百花山呢主要用四句话呢来形容，叫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何时来到百花山都是人间好时节。 真美，就是每个季节都是好季节， 每个季节都是好季节。 嗯， 金秋时节嘛，主要都是百花山的红叶呢比较早。因为百花山呢算是北京市第三高峰嘛，而且森林覆盖率特别高，主要这边呢海拔呢比较高，所以说气温的温差，昼夜温差比较大。 咱们海拔是超过了2000米， 2049。 所以这个季节当中，咱们能看到的景色是什么样子？ 今年的金秋十月呢，您一定会醉倒在百花山那万顷的红叶当中。 不喝也醉了。 是这样的，因为海拔比较高，植被茂盛，温差呢比市区低，叶片呢会变色更早，红的更久。 这个特点是这个地理位置决定的。 对，跟这个海拔的高度都有关系。到了初秋呢，满山遍野的金色的桦树林，然后红色的蒙古栎，还有由深山到浅山的 彩叶山林，红黄相间，然后逐渐被秋霜染上美丽的色彩。如果想要更早的看到美丽的红叶，就到百花山这里来吧。 金涛在百花山工作多长时间了？ 16年。 16年的时间， 时间比较久。 那就跟家一样了。 对，第二故乡。 这么多年以来，百花山肯定还是有很多变化的。 变化非常大。主要呢是这些年呢，因为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在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包括资源保护上，都国家有很大的力度， 很支持， 对，很支持，各个方面的建设的都是非常好。 所以你这么多年来其实是见证了这个变化的过程。 对， 设施对于游人来说，这个界面的友好也越来越棒了，是吧？ 主要是我们的交通，我们的路面交通，然后公路呢非常好走，然后呢，包括我们的酒店呀，也正在提升建设当中。然后为了满足大家的吃住行各种需求，我们正在努力的提升自己。 那说到这里呢，能不能让金涛跟我们说说今年的十一期间，或者说在这个季节当中，咱们百花山有什么独特的安排？ 百花山这边呢，因为红叶比较早，主要呢每年呢大约红叶是在十一期间，然后满山遍野的红黄相间的颜色非常好看。然后呢，主要是我们有一个登顶百花山赏万顷红叶的一个活动。 万顷红叶， 对，非常大，因为我们百花山的百花山保护区的面积总面积是2.1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呢是98.5%，所以说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它的红叶面积是相当大，一望无际。 这个就是有的时候跟朋友们说了，捡那人多的时候去啊，有些地方啊看的都是人头，但是百花山不一样。 对，这个是不一样。 红叶面积都已经非常可观了。 其实到百花山来旅游呢，你一定要有一颗勇敢的心。 为什么？ 因为百花山呢是北京的第三高峰，但是它的难度呢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从景区的入口到我们百花草甸这个位置呢是3800米，往返需要4个半小时。所以说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但是最好的景色呢都是在我们百花草甸这个位置，登顶以后你才能会享受到百花山的美。 您刚才提到那个草甸，这是咱们百花山的特色。 对，百花草甸呢是我们百花山景区呢是核心的景区之一。它大约呢是有1000多亩，都是纯天然的一个草甸，亚高山气候带生长了各种真花异草。 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大概是在10多年前了，一场大雾在那个山顶遮住了所有的景色，等雾散去的时候，那个壮观啊，是迄今为止我觉得爬山的过程当中看景色看得最美的一回。 应该是，其实有缘人呢偶尔呢可能会见到百花仙子。 我们借您吉言啊，今天去百花山或者在假期期间有打算去百花山的朋友，我们可以来测一测自己跟百花山的缘分。 好的好的好的，欢迎大家。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击打我的心，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那离人般的女人，她穿过我的心。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我们说说咱们北京的公园，我们身边的两位啊，都是从美景当中走出来的人啊。我们来欢迎一下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刘洋和咱们百花山保护区的静涛。刚才刘洋跟我都听入迷了哈，百花山这么美，在假期几天当中，大家如果有时间去的话，应该怎么玩？花多长时间？静涛能给大家设计一下吗？ 到百花山来旅游呢，最好安排两天的时间。 嗯， 主要呢，因为假期呢，进山的游客也比较多，大家把这个时间呢安排的充分一些。 嗯， 因为山区呢开车呢弯路比较多啊，提醒大家一定要不要疲劳驾驶， 走山道一定要小心， 对，注意交通安全。 嗯， 从门头沟呢到百花山呢一共是89公里，路不算太远。但是主要是因为走109国道这一段路呢，它的弯路比较多，车程呢大概需要2个小时。到百花山这边呢，晚上呢，在我们山脚下呢有民宿客栈，有一个叫松原小筑的地方，它是一个仿古型的一个四合院，条件是非常好，但是稍微的价位呢会比较高一些，但是同时呢，我们周边还有好多民宿村，你比如八亩堰村，它整个全村呢都是一个民宿，民宿村，这边的价位就不是很高， 更接地气， 更接地气，大家更能容易接受， 嗯， 一般呢就是当天，您到百花山呢可以直接。爬百花山大约往返需要4.5小时 哦， 然后下山之后呢，可以住在我们山脚下的农家院，离我们百花山呢大约是5公里到8公里之间都有民宿村， 住宿问题解决了，在那儿晚上可以喝点小酒，吃点美食， 对，主要是以农家饭为主，还有什么烤全羊啊，但是需要预定， 所以大家在这个假日期间应该是有好地方可以去了。咱们听到的是来自百花山保护区的静涛跟大家来说说他家门口的事儿啊。这百花山在这个假日期间有多美，希望各位能够带回你见证的印记来。谢谢静涛。我们在歌曲过后呢，我也听到的是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刘洋跟大家说说西山森林公园到底在这个假日期间有些什么可看可玩的。 没有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风伴着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选择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常在，就像我的爱。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办公室的刘洋。我呢首先呢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讲啊，首先想说说交通，因为十一长假了，大家都难得的放松，都想出去玩，但是呢我自己出去的时候交通真的是特别让我头疼的一件事情，会很堵，这个我有点自夸的嫌疑啊，咱们公园这个地理位置来讲啊，在香山地区植物园地区，但是咱们的交通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咱们这公园位置在哪儿呢？是在闽庄路和香山南路交叉口啊，西行100米的这个地方，您从闽庄路向西一直走啊，走到头之后您会看见一个特别大的牌楼，它是高有14米，跨度有29米，这是目前呢咱们北京最大的一个防护牌楼，上面很壮观，写着啊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从这个牌楼一直进来就到达咱们公园的门口了。咱门口呢有一个特别大型的停车场啊，大概能容纳300 有三百余个车位吧， 嗯， 能满足咱们游客的需求。 嗯，女孩子就是不一样，一开始给大家非常细心的说了一下交通，你不用担心，到这儿来特别方便， 对， 停车都方便， 您踏实的来啊，嗯，不会堵在路上。 好， 另外呢，咱们的公共交通也很方便，如果您家门口呢有直达咱们这儿的公交，那您也可以选择这个公共交通的出行，像这个石景山的318路，从动物园来的360快慢车，航天桥来的505路，公主坟来的698路，还有这个从石景山来的运通112路，在南河汉下车之后走路有200多米吧，就能到达咱们公园的正门。 再给你点个赞，太贴心了，这个绿色交通出行都给大家想好了， 嗯，啊，这是一个咱们的一个交通情况。 嗯， 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公园的这个景观情况。 嗯， 咱们公园啊主要是在小西山这个区域和这个香山植物园八大处公园在他们的中间这个位置连成了小西山的这个一整片。 嗯 嗯，咱们的面积呢有10000亩啊，咱们这个新来森林公园面积有10000亩，面积非常大， 哦， 对。然后呢林木覆盖率，我刚才听这个静涛大哥一说，真的巧了，咱们公园也是98.5%。 98.5%，哦，今天好有缘。 对，好有缘，巧的事儿。 给大家展示的都是这个森林覆盖率特别高，这就说明什么？空气质量相当好。 空气质量很好。 而且大家在那儿能看到的景色就更丰富。 对，没错。 嗯，咱们这个咱们这个景区呢是1952年开始是大规模开始的造林， 嗯， 也是把这个当时小西山的一片荒山秃岭建到现在的郁郁葱葱，真的是不容易。 嗯，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有缘的，就是咱们公园真的是有共同点，都是很美，四季很分明，但是呢也都有各有各的景观。 哎， 咱们公园也是春季啊桃杏满坡，山野土翠，夏季呢林木森森，浓荫蔽日，秋季呢红叶如云啊，金风送爽，冬季松柏长春，银装素果。 我觉得您跟作画一样，真是画了一幅美图 啊。您一说画我真的想起来咱们确实有公园的美图的画，很美，大家有时间来的时候可以参观看看。对， 好，看看时间，咱们上半时段先到这儿，歌曲和广告时段过后呢，欢迎大家在下半段继续听我们今天假日版环球旅行家，来自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刘洋跟大家说说他们那儿假日的美景，一会儿见。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Thank you. 山美最美在南湖，国庆黄金周音乐光影之旅，满载惊喜，真情期待。唐山等你来，我在南湖等你。 一号添加金秋家装节强势来袭，十月五日名牌健康颈椎枕免费送， 十月五日金蛋无空奖家用电器等你砸， 十月五日名师设计家具软装大牌家电免费送， 十月五日在家升级家装包一元抢购，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添加，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瓶品质全面升级， 十月五日一号添加惊喜不停，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峰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的，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红星美凯龙十一团结货震撼来袭，10月1至10月7日，至尊帽50元购1200元周年升值册，北五环商场3000元券包免费领，朝阳路商场领现货券包最多可省2700元，详询店内。 金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蟒山层林浸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吗？你快乐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假日版的环球旅行家，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是10月1号，是咱们长假的第一天。各位如果留在北京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咱们北京的公园。刚才在跟两位嘉宾聊天的时候，百花山保护区的静涛还提醒我说啊，这个资源有的时候啊它是有限的啊， 平常人多的时候，尤其是秋天嘛，我们说金秋时节，去公园去爬山的朋友特别多。但是假日期间不一样，好多朋友都出门了，是吧？这个时候是资源独享，是吧？静涛， 是这样的，是这样。 来，我们再来欢迎一下咱们百花山的静涛和咱们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刘洋。刘洋，这个下半场的主场就是你了。 好的。 我们听听刘洋怎么说说他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怎么在十一假日期间让大家独享你们的好风景，好吧？ 好的。 大家可能还记得前几年的时候，公园的嘉宾来过我们节目，在上直播的时候也给我们介绍说，这个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呢，就有点像是林场一样的存在。但是后来呢，因为面向游客开放，所以呢就做了很多让游客们觉得更方便的一些事情。你比方说刚才说到这个交通，说到公园的设施，各个方面其实都改进很大很大了，是吧？ 是的。实际上，这个咱们这个森林公园就是在西山林场的这个基础上， 对 啊。从这个咱们之前的封山管护到现在资源共享，把这些很好的资源共享给广大的市民，给广大市民提供这个休闲娱乐这个场地啊。那咱们森林公园当然它的林分就非常好了，咱们公园里包括有元宝枫林、油松林、侧柏林、黄栌林、栓皮栎林，还有这个松栎混交林。它这个森林物种的丰富性和景观的多样性，就是能够做到四季有景，然后让大家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有它的景观特色。 所以就是说啊，大家可能看到公园的景色的时候，没有想到这背后其实更多的是付出，这种付出呢有很多的专业性，其实有很多很科学的安排，对吧？种什么样的树，什么样的花，在什么样的季节，它可能会有接续的那种景色，这都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一些欣赏的空间。 是的。您这么一说，我真的又想到了我们常使馆的四句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 说得好。 是那个，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十一期间几个比较好的一个景色。 太棒了，大家要注意听了啊！ 就是您刚才说的，您进门以后呢，您马上会看到一个很壮观的一个瀑布，它这个瀑布呢占地面积有60亩，主瀑布高是25米，它是目前北京市最大的一个这个人造的这个景观的瀑布。 哦， 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看看，因为我接到电话最多的就是，哎，你们的瀑布开了吗？你们的瀑布什么时候开呀？如果来了，瀑布没开就感觉很遗憾。这个十一期间，咱们的瀑布是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都是开放的。 哦，大家赶上好时候了。 赶上好时候，每天都开放。 你看，人家说开门见山，你们开门其实已经有山了，所以这一开门先看见瀑布，多好的寓意。 水山水结合起来，它就显得特别的生动。 对。 然后呢，咱们从这个门居瀑布往上走啊，又是一个山水的景观。咱们沿着往上走呢，是一个450米的一个花溪，它就是在原来的一个山涧的基础上。啊，通过咱们工作人员的做的溪流啊、池潭啊、叠水啊，还有一些栈道平台、假山泊岸，结合一些植物的绿化，然后把它给打造一条特别幽静的这么一个景观小路。 嗯 啊，包括现在咱们又有了喷雾的景观，我上周去还看见一群特别懂得生活的大姐。 嗯。 啊，披着这个纱巾在这个花溪里面跳舞，我感觉像是秧歌的舞，很有意境，引来了一片闪光灯，啪啪啪的照， 拍照的 啊，当然我也照了两张，我觉得这种生活的心态是特别好的，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 对， 咱们沿着花溪往上走呢，就是到了咱们的森林大舞台。 它为什么叫大舞台呢？ 因为它是真有舞台，所以它叫森林大舞台。 那是什么用途呢？ 真有一个舞台，咱们每年有一些活动，你像5月份咱们有每个周末有森林音乐会啊，咱们是在这儿举办的，咱们也就是想把森林和音乐结合起来啊，给咱们游客以更多的不同的感受啊，包括有一些科普的活动，也有一些唱歌的爱好者呀， 文艺的、科普的， 对， 这个舞台都可以利用， 对，都可以利用啊，可以来这儿组织一些活动，主要是它这个负氧离子含量很高。经过咱们这个测量能达到4000到5000左右啊，您如果爬山累了坐在这儿，这个洗洗肺，洗洗肺对身体也是非常好的，很舒服。 我听着舞台就一个感受，这儿空气这么好啊，唱的歌都比平常要好听的多，应该这舞台特别好啊，叫森林大舞台。 然后呢，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咱们森林公园嘛，它有这个小西山为载体，再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登山的路线。 好， 咱们公园这个面积很广，地形有多变，是一个登山健身的特别好的一个场所。 啊，不是我自夸啊，确实是资源、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北京市民其实在附近的就更不用说了哈、 对， 其实有好多人是定期的要去那儿爬爬山， 对，定期要去爬山的， 走走 对, 对，要去排毒、要去出汗， 是 啊，它这个咱们因为路的种类很多啊，所以可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你像咱们有那种防火公路、大路、车可以走的路，这样如果说您膝盖不好，或者说怕那个有损伤的话，您可以选择走这种路， 嗯 啊，然后比较平顺自然，老年朋友包括推轮椅咱们都可以去、啊，然后还有30多公里的这种登山的小路，有台阶路，还有木的平台的这种路，还有一些像石板的这种特色的步道，然后也更有趣味性吧， 想得真周到， 然后呢咱们就是推荐的路也有三条，你可以从门区到牡丹园，然后到八角亭，再到鬼笑石，这条路线呢全长有3000米，其中呢这个台阶路呢有1825级，如果说想避开台阶呢，那您就可以走门区、花溪、双槐、鬼笑石、这个全程都是防火公路的、大概有5000米，这个另外呢还有一条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门区，您从花溪然后到森林大舞台，然后咱们途经就是走山腰这条路，华阳松，然后到八角亭，然后从八角亭再到鬼笑石，这条路呢是3500米，其中呢有防火道2000米，然后有台阶路呢是1825级， 我就说今天这刘洋是带着数据来的啊，给大家分析的特别特别细，但是如果您听到的时候您没有太多感受不要紧，在园区里一定是会有非常清楚的标志指示大家怎么走，对吧？ 对，是有非常清楚的标志的，您可以根据我说这些节点，然后从牌市上找这些，当然我说的这些最后都是到达一个点，大家应该也发现了，就是鬼笑石。这个鬼笑石呢是咱们公园的一个算是最高峰吧，有将近500米，和香山的鬼见愁它是隔山对望的。 怪不得名字都是同伴的。 对，名字都是 但是殊途同归，到最后是到达这样一个终点， 对，到达这样一个最高点，然后呢这个有一个观景的平台，当这个 天气更好的 天气好的时候，对，能见度高的时候，我们就是您看近处的像颐和园的昆明湖，还有咱们的那个国贸，是不是能看到咱们这里， 大家可以畅想一下啊，因为它的高度嘛，然后空气的一个透明度， 对， 决定了你的视野， 对，然后就觉得心胸一下就开阔了，然后您有什么您再喊两声， 我的感觉这比爬到某一个建筑物的一个高度上去看更有意思，对吧， 更有意思， 这是在自然之中， 对，就是那种感觉它是不一样的， 是，刚才跟着刘洋咱们来了一趟啊，通过不同的路途一起走进的是咱们北京的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如果各位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亲自实地去考察一下，去走一走那些可能你还陌生或者熟悉的山路，更能感受咱们十一期间公园送给各位的大礼。谢谢刘洋，也谢谢咱们百花山保护区的静涛，二位最后一点时间欢迎一下大家好吧，我们从刘洋开始 啊。好的，那个咱们公园的红叶节在10月上旬到10月下旬马上就要这个开始了，咱们已经是第7届红叶节，它的主题是登西山望京城赏红叶，欢迎大家到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来赏景。 谢谢刘洋，静涛，欢迎大家， 百花山保区欢迎各位游客在十一期间来此观光旅游。 谢谢静涛，谢谢刘洋的到来，也祝大家在十一期间玩得尽兴，祝各位节日愉快，我是主持人张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假日版的环球旅行家，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住在876，我们下期节目见。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流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美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国庆七天乐，北广购物优惠大让利，十月一号至十月四号期间购买500元以下商品立减15元，购买500元以上商品立减20元，同时金九银十购物券也可以使用哦，新用户再送30元积分，三重优惠，详情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平时大家最喜欢听到的小青海参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了，经常接到电话说，哎，这小青海参去哪儿了，他们经历了一大劫。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许莹跟大家介绍一下小青海参到底去哪儿了。 大家好，我是小青海参的许莹。都知道买海参找小贤，但最近怎么找不着了呢？ 真是。 对，因为是这样，八月初的时候啊，整个大连海参遭遇了行业性的一个打击，40度的高温，本来海参它能忍受的高温也就31度，但是由于高温太高了，海参大部分海参已经化掉要热化在海底了，所以现在很多海参包括一些小企业是没有海参可以销售的，我们小企业同样面临这个打击。你像整个海疗参行业的打击是100亿以上人民币的打击，所以这个打击是特别大的。小企业面临着关门啊倒闭，因为它没有海参销售了，那大企业面临着源头价格就上涨了，我们都在涨价，然后价格非常不稳定的时候，所以我们也没有来到北广。那今天呢，是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小秦全国的店面统一完成了调价，所以今天来到了北广。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今天虽然说全国都已经调价了，但今天在北广呢，相当于给大家提前打个招呼，今天不但不给大家调价，而且还给您一个优惠，就是希望咱们的老客户能在这场节目里面做一个囤货。 真的太好了呀，因为说现在好像从市场当中购买海参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价格开始上涨的，上涨的还挺厉害的。 对，现在各个品牌都在上涨，20%、30%、50%，甚至价格有翻倍的。那未来呢，海参还会再涨价，因为你去想啊，整个一片海域里面就剩10%到20%了，它这个价格涨的话，肯定不是说涨一半就能弥补的，势必后面一步一步都在涨价，而且海参它是至少要涨到3年，它才能上市面上销售，所以说未来3年之间，海参都会在涨价。 为什么即便上涨，大家还要再去购买呢？因为到了秋冬季节了，又是到了一个食补的这样的一个季节。 对，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海参，尤其是10年8年经常常年滋补海参的朋友，都知道秋冬进补，来年打虎，说的就是吃海参。海参你看它首先咱们秋冬换季的时候，尤其老年人特别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那你像海参皂带呀、刺身粘多糖啊，这些是只有海参才有，别的补不到的，对老年人的身体保护啊特别好，包括孩子还有 DHA 脑 脑黄金。那对孕妇来说还是有叶酸，妈妈孩子都补了，女士爱美的 SOD 胶原蛋白，男士需要精氨酸，包括咱们需要的钙呀、铁呀、锌呐、硒呀，包括维生素，还有氨基酸。一根海参里50多种营养成分，你说吃什么东西才能一下子吃一口能补50多种呢？而且它还温补，它还不燥热，所以秋冬季节的时候吃海参是特别重要，这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了。 你看需求量非常的大，但是现在海参的供应量又那么的少， 对， 所以可以理解这样的海参是多么难得了。但有朋友说，这个主持人你不要乱误导啊，刚才这个雪莹已经说了，这次不会涨价，而且还会升级。 对，但是说的是这一次哦。对，今天我们以前北广我推荐的是3年左右的30克左右一支，今天推荐的是35克左右一支升级版的了，是4年左右的大个的。海参这多长一年的话，营养价值积累的会多很多。我们今天推荐的组合呢，是一大包是350克，里面有10头，有6大包，就相当于60只海参给大家。在专柜呢，要是4680元，但是我们只在北广平台，今天挺好，是1380。 1380就可以带走。 专柜4680，今天我们是1380，而且专柜不可能再送礼物了。今天我们送大家5袋的庆州黄小米，回家你可以做小米捞聊身。 注意，这次的我们比以前进行了升级，从30克升级到35克了。 对。 然而价位呢，还是1380块钱，就可以带走60大头哈，以及5袋的这个庆州黄小米。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055151，4000055151。我觉得有必要回答一下大家的一个问题哈，就可能很多人在市场当中买到的这个海参啊，它应该冻起来的嘛，这个结的冰呀还挺大的。咱们这个小型海参会有这个结冰这情况吗？ 对，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其实啊，小琴姐也说，很多海参企业，我们说就一根海参，然后冻起来之后呢，没有带着那个水。那小琴姐说，我从1999年做海参，我20年了，什么工艺我不知道呀？这个冻起来我可以做呀。但是为什么小琴姐那海参即食海参袋里要有这个水？首先，这个水的话，我们是用液体传导80杀菌的。我先打消一个顾虑啊，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水是不占您的那边的重量的，不算海参的重量，是我们额外加进去的。所以说不用觉得说，哎呦，是不是花海参钱我买水不合适了，不会这样。但是为什么有这个进去，刚刚我说一个是80杀菌，再一个的话给每一根海参相当于额外多冻了一层冰袋，所以你拿回家之后可能尤其是夏天的时候相当于还带着冰碴的更新鲜。小琴姐说这每年就因为这件事运费要多花1-2千万，但是顾客可能不太清楚不太了解，但是我们懂得，我们一定要坚持。这就是为什么小琴姐一直在说人品永远是产品的灵魂。所以大家吃小琴海参的时候，不管是袋子里的灭活菌的纯净水，80杀菌的，你就会知道小琴姐真的很为我们着想。 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吃完这个小琴海参觉得小琴海参的吃起来是新鲜的一个秘诀吧。 对对对、其实我们工艺上繁琐了很多，成本上也高了很多，但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份坚持。 小琴海参是做了很多年了， 对，1999年开始啊。而且我们在全国有几百家门店，可以说吃海参的地方就有小琴。 金晨在节目当中每一次带来小琴海参的时候呢，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关于海参的好处啊，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的。 对，你像海参，刚刚我说它首先啊，它是3D1高的，然后高蛋白、低糖、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对你身体补充了那么多营养，而且还没有负担。你包括咱们换季的时候，身体各项机能下降了，这个时候秋冬保养身体，尤其换季的时候特别重要。海参有海参皂袋，有刺身粘多糖，对老年人换季的时候身体保养各方面，尤其秋冬滋补特别好。还有 DHA 脑黄金是对孩子好的，精氨酸是对男士好的，胶原蛋白是对女士好的，还有叶酸，尤其是怀孕备孕的时候，为什么说一定要妈妈吃海参，孕妇要吃海参，因为海参里面有叶酸，所以你会发现海参它是一种食物，你吃到了人参都给你做到滋补，而且对身体还没有负担。 哎，但是现在您从市场当中去购买小型海参的话，首先不太好买了。 对，因为海参现在今年出现在绝收状态，往年叫减产。你说100根海参捞上来剩8-9十根，那10根20根没有了叫减产，但今年是100根海参捞上来就剩10根20根，真的叫绝收的状态。 是，即便能见到的话，我们也不保证现在市场价未来会不会涨价。 肯定是一步一步都在涨价的，所以今天大家就是一个囤货的时机，如果错过这一波的话，未来价格会节节攀升。 我们今天带来的组合呢是6大袋，每袋当中有10小袋，然后这样从市场当中购买的话，市场价是4680块钱了，一共60包。 对，一共是60头海参，然后是350克一大包的，里边10只6包嘛，就是60只。专柜的话应该是4680元，将近快5000块钱了。 是， 包括你今天订货回去的时候拿到提货券写的也是4680。你送人很有面子，但实际上今天在北广平台我们才花到多少钱？1380，1000刚出头。所以你在这儿的话，你可能订了3组了，然后在专柜一组还买不下来，还要找您零了。今天就是一个多组、3组、4组囤货的，真的是好机会了。 而且我们每一个海 参呢也是做了升级，从以前的30克左右，现在升级到35克左右了。 对，个头更大了，年限更长了，营养价值也更高了。 嗯，当然还有5袋的庆州黄小米赠送给各位。 对， 嗯、 所以今天把海参啊，把小米啊都给大家配齐了，你回家就可以自己做小米捞捞参了。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请许莹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海参买回家以后我可以怎么吃呢？ 海参其实特别容易做呀，很多人说我不会做海参，你不用有一个顾虑啊，因为你像海参的话，你可以凉拌，拌个黄瓜呀，拌个小凉菜呀，蘸点蜂蜜，蘸点酱油，蘸点芥末呀，亲口吃也行。或者是你在家里可以说做个葱烧海参，大葱段，然后加上蚝油，然后炒一下就可以了。 嗯， 包括你炒西兰花啊，炒黄瓜呀，包饺子呀，下面条啊，吃法特别多，它是不挑食材的。海参本身自己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它可以跟不同的食材搭在一起来做。 哎，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像做法太多都不够吃，所以可以多订几组哈。 是，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提货券，然后每张提货券上面写的市场价可是4680块钱的。 嗯，但是咱们呢， 涵盖的是有多少东西呢？ 里面包括了350克一大包的是10头海参， 嗯， 一共是6大包，就是60只，合下来一根海参35克左右，是4年生长年限的，60头，特别丰富的一个组合，4680是专柜的价格， 嗯， 包括你提货券订回去4680，但是今天你实际花到的是1380元，只在我们北广平台，而且额外还要再给大家多送5袋的庆州黄的小米 提货券拿回家，随时您想吃的时候就会把新鲜批次的海参送到您府。 对，免费送货上门的。 嗯，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怎么爽？ 全包圆一站式整装产品，提标成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5重滤芯纳米净水机，芝华式功能沙发，还不加价，爽不爽？就这个 feel 倍儿棒。 怎么棒？ 多款实木家具样板间，风格不重样，灯和窗帘全齐，还配3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还要多棒？ 行了，该说电话了。 400-606-8866，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据世界焦点，展房山风采。2018北京房山国际健康旅游季隆重举行，邂逅最美的秋天，尽在房山青龙湖。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式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啊。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